节约领。 其实最简单就是为了它这个变化更多样一点。 对，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用。 反正你妈给你集那个领子假领子，什么的确良的、灯芯绒的， 呵，灯芯绒， 灯芯绒假领子。 对对对， 我年轻人绝对听不懂，因为他们不知道灯芯绒是什么材料。 你妈给你买那毛笔的领子，大纹笔， 对，就跟老剃完头一样。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假领子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比如说有的时候里边再穿一衬衫，它热的时候，尤其像或者是一些胖人，他这个穿这个衬衫不合体的时候怎么办呢？买假领子比较方便。胖人不合体一般都是肚子这块他系不上， 对， 不是脖子系不上。 可是只穿一个假领子 怎么了？他就能达到穿衬衫的目的啊。因为 不，你穿衬衫主持节目什么的往那一站齐齐整整，你穿一假领子主持，主持 外边还得套。你的意思，我光穿一跨栏背心带一假领子， 穿跨栏背心好的，光着膀子穿一假领子， 你见过有那主持节目的吧？好看吗？多新鲜，可不不雅吗？他一边就是外边有一个外套， 这也是你妈妈你童年的寄托回忆，美好的。 这是人民的智慧，我先告诉你。 倒是假领子在王大磊那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因为我的衬衫不好买，我胖啊， 各种主持照。你想想，主持人出去怎么得有几身好衣服吧？ 对呀、啊。 可是王大磊碰巧没有， 全靠领子撑着。 可是有几套好， 攒点啊！ 哎，真有几套好假领子， 真的真的， 材料那个好哟。 对，硬塑料 的。 后来的王大磊呢，有一次心情特别好，给大家掀起来看了看。 那直接看肚子了。 九零后表示没见过，零零后表示什么呀？九五后表示， 哎，肚子真白。我给没给一六后看过？ 一六后那现在才两岁。 哈哈。 孩子看完了、 给吓的。王大磊就跟别人介绍经验，九零后九五后零零后你们不懂，有时候啊衣服啊领子口买大了穿个假领子您试试，特别有效果。这个领口就洗一洗，是不是？比如你们 T 恤衫什么的洗洗松了，哎呦，一直到一拉好都能到这个肩头，怎么办呢？往里面， 这假领子就不管用了啊。 如果你跟别人情敌打架啊，他不是抓你脖领子吗？ 对，你就薅他头发。 你那是假领子呀， 他是假头发。结果俩人啪都坐一屁墩，都以为抓着那个方力就稳当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笔代表相声演员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二三，二二三，跟随师傅上茅山，茅山有个毛老道，师傅对我把一传，教会了徒弟整八个，道有七个成了仙，只因我贪玩没学到，师傅一怒将我赶下了山。下得山来无师座，变个戏法打家官，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再变个珍珠倒卷帘，珍珠倒卷帘，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

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是， 要让你赶上， 我不，一般很少有，也不能说就没有、 啊。你一句整话都没有，这什么事儿？ 您先说什么事儿？我们这别瞎猜， 急坏了啊！ 啊， 就是、有一个少女，她 有一个少女还是有一个剩女，这关乎到王大美将来的这个 命运、 生活。对， 有个少女， 王 十几岁，口场外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了心中的她。女生说了。玻璃， 差点没给我呛死。 女生她普通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嘛。玻璃在国外上高中，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在微博上认识的。玻璃，真的是。 他旁边那接孩子阿姨，能不能别在这一块说？ 说话一阵一阵的。 他嘞在考试，玻璃希望他嘞没有嘞收到。 这怎么听马赛克似的？这是。 一小女孩 没说，那小女孩我听明白了， 对， 就说话的声音，我得好好说，来他嘞，那个这什么来回跳，听着太别扭， 就是没有希望喜欢那个男生没有受到考试的这个方面的影响， 不可能，就这么说话，搁谁都有影响。 他们还没见面呢，那会儿， 哦， 这是这么回事，这小花说这个事儿呢。我清楚一些啊， 嗯， 这女孩在微博上认识一男孩， 嗯， 男孩呢现在参加考试，考完试将从考场出来，他们两个人就要会面，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波人赶过来了， 干嘛的？ 记者 采访 这二位，我们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认识的呀？那女孩就说了， 我嘞。 哎，你怎么知道是这句？ 其他的我不会，就这我嘞，我算是记住了。 哦， 在我嘞干什么了？ 这个女孩说啊，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叫我嘞，翻译成普通话呢就是王磊。 哎呦， 泥磊，这女孩呢叫泥磊。咱们不了解美国的事啊，反正这女孩呢在美国， 这里没有美国的事儿。 美国上高中，他们那儿啊就是习惯表白。就特地到这儿来表白来了， 习惯表白 就是喜欢大直给、 嗯、 女孩买张飞机票到了国内，到这男孩中学考场门口拿着花，哎，等着他，再说嘞，你嘞考试称你如何啊，先不着急啊， 哎，这个话当然放在别人是笑谈，那万一放你王大磊身上叫你考试去了，哎，有这么一个女孩也差不多40几岁， 哎，怎么着， 就算把实话说出来了， 哎、 我说这嘴话你来的呢， 别对我，别对我啊！ 拿着花等着你， 对， 你从那个职工夜校出来， 职工夜校出来，这女孩迎上前去，满含深情的说一句：“这花钱是不是你给了我？要钱的都追着学校来， 我也不上进。” 然后你接我花呢，俩人顺着那个外面的一个臭水河沟子， 哎，对，有本事你往那边去，那边人少，咱俩单挑。